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语。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2014年太阳花学运期间，群众攻占行政院，台北市警方执行驱离，爆发了流血冲突。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国家赔偿14人，共计111万。退休警察总会质疑判决只为政治服务，今天发动现职还有退职警察集结台北地院讨尊严。目前现场已经聚集超过50人，各个手持标语海报，质疑判决结果将使警察无法执法。除了到台北地院集结，退警总会也要仿效太阳花攻占政院。行政院方面早早部署了层层拒马，严防抗议冲突。退警扬言不惜流血攻占政院，今天中午行政院门外部署了层层拒马。台北市警局指出，退警总会申请的这场晨抗活动没有获准，警方已经派员在游行队伍行经路线周遭，包含了立法院、行政院、警政署架设铁护栏，预计动员超过500名警力投入维安。立法院长苏嘉全的妻子洪恒珠今天中午发表声明，即日起退出屏东县第一选区立委选举，竞选总部和辅选人员都转为小英后援会。洪恒珠指出，蔡总统今天亲自打了电话给他，表达身为屏东子弟，绝对认真照顾好屏东。从电话中听到了蔡总统的恳切和决心，让他深受感动。为了国家的未来与他深爱的屏东，即日起正式退出屏东县第一选区立委选举，竞选总部与辅选人员全力协助蔡总统拼连任。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蔡赖佩几乎确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虐称两人搭档如同武大郎跟潘金莲盖着一条棉被，注定无法齐心。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听闻忍不住狂笑说，这个广告界的奇才每天都在发明新的名词，我实在受不了。至于觉不觉得韩国瑜比喻低俗，柯文哲再度狂笑说，好了好了，每个人都有喜欢的事情，买不买单市场决定。中国日报今天报道，从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了解到，台湾民航主管方面已经明确拒绝两岸航空业者从明年1月4号到2月15号安排春节加班机。交通部民航局强调，这和事实情况不相符。民航局指出，目前正循惯例就两岸春节加班机安排事宜处理联系，也正在调查台商、台湾学生春节返乡需求，还有航空公司的运能，但是没有触及到春节包机以外的事宜。民航局指出，陆客来台大量缩减，两岸定期航班还有大量运能没有运用，足以因应大陆台生、台商还有家属的返乡过节需求。新北市政府今天首度推出与民间场域联合标租太阳光电设置方案，保障 10% 以上售电回馈金，号召民众出租住宅屋顶设置太阳光电，同时鼓励工厂业者参与，已经取得43处厂案合作意愿，预计至少增加 2MW 设置容量，年发电量达到190万度。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指出，新北市自2013年开始推动太阳光电发展，过程中许多工厂业者还有民众向市府反映，无法分辨太阳光电厂商优劣，而且租金回馈低，影响参与设置意愿。所以新北市政府今年度协助民众制定契约，并且代为遴选厂商，同时保障至少10%的售电回馈作为

Julia 吴卓源的 Fever， 哎，请问一下，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问大家说，在生气的当下，会用什么方式让自己缓缓情绪呢？现在为你送上，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Jay Sean， 太精彩的前奏了吧！这首歌叫做《抒情歌 Ballad》。 今晚听些特别的 It's not about some childish puppy love 这旋律猜他会爱飞兰跟巴拉的白不是那种抒情歌唱了几遍爱你爱你不记得歌词幽默太悲惨结果他说他不喜欢他想听那种很好哭的我说嘻哈他说不乐我操天马哦都是他这叫我如何只好我怒了想听那种很好哭的讲些关于爱情 loser 这真人会我觉得累结果我哭了想当个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谢谢他会爱的抒情歌饶舌最后还是抒情歌想当个抒情歌不是人人都可以的他最爱的那种抒情歌怎么最后居然抒情歌不然将我加点料R&B 配上综艺跌倒他说我疯了对我是疯了但是不会懂得又遇到想放鞭炮或许抒情 MV 边哭边跑哦梦该醒了是时候停了只怪我为何不是周星哲他想听那种很好哭的我说嘻哈他说不乐我操天马哦都是他这叫我如何是好我怒了想听那种很好哭的讲些关于爱情 loser 这真人会我觉得累结果我哭了想当个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谢谢他会爱的抒情歌饶舌最后还是抒情歌想当个抒情歌不是人人都可以的他最爱的那种抒情歌怎么最后居然抒情歌 听到的歌曲 Jay 上的新歌抒情歌这个抒情歌呢是真的输掉了输赢的输输掉了饶舌 Hip Hop 最后没有办法我爱的那个女人她就是只爱听 Ballad 我做出再多好听的音乐做出再强的和弦 Chord Progression 她就是想要可以好哭的情歌哭哭说到了抒情刚刚在 APP 上面大家问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抒发情绪呢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就是哦我现在很生气哦我现在很愤怒要怎么抒发 APP 上面的一些解法有人说哦去喝一杯你喜欢的饮料有人就说啊，譬如说如果你喜欢喝甜的东西你去喝一杯甜的吧喝甜的东西可以让你的脑子开心一点有人呢说没有办法就是离开那个场域离开那个场景离开让你生气的人事物先暂时离开一下起身走走啊晒晒太阳啊唱唱范晓萱的健康歌 一边犯错一边闹过，沉迷没有尽头。

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有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没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精神交错的城堡。 国中同学了啦。哒哒哒哒，谢谢。 把全场的观众听众全部都当成一个器乐来合作的编曲版本，小情歌。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Dinner 里 五四三。 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 0223639955，不管你是上班族还不是上班族，只要在现在你听到了，你想要来讲讲话聊聊天的话，都欢迎打这支电话来。 要怎么挣脱谎话嫉妒背叛掠夺着命运漏洞，多希望这只是个梦，醒来一切不必懂，写下我一句伪装的笑容，流离在 却如 当然现实早就 unsustainable， 我像是自闭而复合，在脑袋找出负荷，所负责的人们负责，我以为同样的价钱，就这样一直冲到辐射夜晚进行注射，但我开始跟你争夺同一顺位，我只是你的眼睛眼球颜色如此深邃，我纯粹的方面所以丢掉所有防备，是如此昂贵却不得一文不值，等待荒废， 是当我自己黑暗中被困在现实的黑洞，要怎么挣脱谎话企图背叛掠夺着命运漏洞，不希望这只是个梦，醒来一切不必懂，卸下我一句伪装的笑容，流离在虚无中， 开始慢慢变，自从家的眼神到了头绪变成每片现实，开始变了样子，眼眶逐渐变物质，我开始思考原因为何当初如此坚持， It's like homie， 怪我自己没有注意，前方是经历一家他是吸引猎物主义， I hope God 听见我所有的要求，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你看我多啰嗦， 许多我自己黑暗中被困在现实的黑洞，要怎么挣脱谎话企图 欢迎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这两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卸下你伪装的笑容，欢迎你就是用真实的自己来感受这欢乐无法挡的两个小时。当然呢，在星期六的时候节目也有重播，也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啦， 就爱点你 UFO。 的这段旋律要唱给你听， 心引力的 心率 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 想和你去南极，想和你看流星， 奇怪我怎么还能 想到和你老去， 这个女生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应该一听就会知道她是谁了吧。女生是九零蔡依林，男生是王俊凯，这首歌叫做新引力，不是吸引力哦，是新的引力，不过她的英文歌名还是一样叫做 Gravity。 0223639955， 今天有谁要来跟我们543一下呢？ Hello 你好啊。 Hello 马克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 Tina。 嗨 Tina， 我今天想要来靠邀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打扫阿姨。 哦，她怎么了？ 就我生完小孩之后回去我们公司上班，然后我们公司很贴心的有帮忙大家准备一间哺乳室。 嗯嗯。 然后她很辛苦没有错，她也常常就是可能分享一些育儿经给我听。可是她有一次，我不晓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什么的，他突然跟我说：哇，你的奶好小哦，可是你好厉害哦，奶水好多哦。 所以你觉得有点被侵犯这样子？ 对，这还只是第一次，然后我想说好笑笑的，因为我也是熟辣，我不敢跟他对呛。第二次是因为就是哺乳室算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然后就算有去也是大家都是一起哺乳的妈妈，所以大家都把衣服脱了。 嗯 他突然就说：哇，你把衣服脱掉啊，你都不会害羞、哦、啊？不用害羞啦，阿姨也是女生啦、 啊、嘿嘿嘿。 然后我整个就觉得哎，然后他还说，哎，我跟你说哦，有一次他还笑笑对我说，他说、我跟你说，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她很害羞，哎，啊，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用害羞啦，阿姨也是女生。然后从此之后，我对这个阿姨，我只要看到她 就闪， 对，就闪掉。 嗯， 我觉得她很不尊重人。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哎，这没法度，就是闪开吧，闪开吧。 好 ，OK， 我知道。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Tina 喽、 okay, 好，拜 拜。今天呢，我在楼下排队买自助餐的时候，然后排在我前面的呢，也是一个就是这栋大楼的打扫阿姨，然后他们可能是趁着，因为他们要打扫，在午休时间要打扫很多很多的办公室吧，所以他们就比较早去排便当这样子。然后排在我前面呢，我就看到他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哦。然后他对着那个手机，我就想说，哦，是不是在视讯啊，还是干嘛的？结果呢，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视讯，哎，天啊，那个视讯，哎，那个不得了，哎，是看起来像一个人，然后他的脚上有刺青，然后他一直在踩一个小孩子，狂踩，一直踩，一直踩。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是虐待吧？这个，如果他是在跟视讯，就是那个聊天的话，那这个应该要跟他讲一下，不要这样吧。然后后来发现哦，那个阿姨她不是在讲视讯，那只是一部网络影片，可能就是她不知道在谁哪一个群组传给她说，你看看这个虐婴的，你看这个虐待小孩那个有多坏。然后阿姨她就一直看着，然后她一面一直配音，一直说：哎呦，阿内气哦，阿内哦，阿内阿内踩哦，那他踩的台语怎么讲？反正哦，阿内就这样哦，这样一直配音，一直说哦，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陈绮贞的《太多》。那有些人呢，的确就是不太会拿捏那个人际的界限，太多了。 太 too over， 有时候觉得啊，我只是看到我就讲一下，那是我打招呼的方式啊。啊，人跟人之间不是就这样吗？就是彼此互相抬杠啊，聊天啊，啊，然后这些人其实他们也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常常会，你说 A 他就要说 B， 你说A 跟 B 这个举例可能不好，你说东他就要说西，你说左他就要说右，你转成说右他要说左，反正总而言之他们的脑子会常常自己跟自己打架。那他们主要就是要跟人讲话，跟人聊天，也许有点寂寞，也许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这样的反应其实是会让某些人反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开心的话，我觉得那个人际界限就是要拿捏好，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上计程车，计程车司机也是哇滔滔不绝的跟你讲，有时候你其实好好的跟他说哦，不好意思，就是司机大哥，大哥就是我现在可能不想讲话，或是我现在可能心情不好或者什么的，反正就你就好好跟他说，就是我现在不想讲话，或者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别人看你会一直反应，一直回应，一直回应，他就会一步一步的进逼啊，很可怕的。02-3639955，上班族543，欢迎你，你是谁 ？Hello， 马克，久违了。 嗨哥菜哦。 对。 海哥菜也没有久违啊，我觉得你好像很常打电话进来、欸。 不，因为那个你的青春之歌刚好，那个时候时段刚好我手上都有事情。 哦，哎、欸，那你那个时段有什么事情呢？ 出去走走啊。 好好好好好，那现在不出去走走，你都是三点以后出去走走，是不是？ 对啊，我就是在讲这个，因为我最近有出去走路的时候。 Hey， 有时候都去那个珍珠奶珍奶茶哦。 嘿、 hey ，他们不是都有那个收音机吗？ 嘿、hey， 嘿、 hey ，我强迫症，我每次都要分享，非得给他们听。 哇、wow！ 哦、啊，然后嘞？ 因为有的小姐都不知道，非得是91.3吗？ 啊，非得也不是91.3，你在说什么？ 我新竹市啊。 哦、oh。 那我就不厌其烦的介绍给他们听啊。 哈哈哈！ 他说。这一两天光下了两个据点了， 哇！飞碟电台要颁奖给你啊，海哥菜， 收到，谢谢你啊， 很棒很棒，谢谢你啊。顺便呢，也告诉大家，各地飞碟联播网的收听频道、收听频率，大台北地区 FM 92.1，而刚刚海哥菜说的。91.3呢？哦，苗栗可以打到新竹啊！好，桃竹苗地区 FM91.3，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以及宜兰的北宜产业电台呢是 FM 的89.9，云嘉90.5，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花莲跟台东也是91.3，还有澎湖的 FM89.7。嗨，你好。 你好，我是小胖。 小胖怎么了？ 我来分享一下，今天有抢到一个类似免费3年的那个台湾之星的门号。应该是说，就是他有一个方案是599，然后绑3年，然后你好像因为我是新嘛，所以就是不用钱，然后就可以带走 iPhone 11，然后。因为你预缴21000嘛，对不对？但是我把 iPhone 11卖掉也是21000左右，所以等于那个门号就爽用3年。哇！大概就分享一下这个，对，蛮开心的。 哦，所以其实你没有要那只手机，你就直接空机卖人家。 对，就是你就是把那个预缴钱给卖，我就是很少会这么佛心的，就是所以等于就是你有三年，然后有一个599的门号这样子。 那你要这个599门号要干嘛呢？ 就是应该是说原本我的门号是有一个是说那个亚太11的，有一个亚太月角11的，然后后来我想说，我把它升级成那个像台湾之星599，但是你假如就是以后假如打通话超过啊，或者是拿来当分享，好像都不错，就是拿来当分身的，反正这个我也没有花多少钱啦、啊。对， 了解。 对，是，所以现在好，没事，就大概是这样子分享。 谢谢小胖，拜拜。 拜拜。 哦，所以就等于是多了一个门号，然后因为现在有很多事情都要绑门号，所以等于就是你有多一个分身哦，关键是分身这件事啊。 是什么支撑自己站着？灯关暗，你哭了出来，你躲了起来，躲在等待。 嘿、hey, ，还有谁要打电话进来呢？0223639955，你好啊， 玛丽、马克，你们好，我是苹果奶奶。 哦，嗨，苹果奶奶，你好。 今天是不好意思，今天是医师节。 哦， 祝福所有的医师今天都快乐、健康、平安。这个各行各业，这个医师啊都很辛苦嘛，还有各行各业上班族都很辛苦。我就是，打这通电话，还有一个就是天气凉啦、冷啦、忽冷忽热的，有些那个常讲话，像你们主持节目也常说话，保养喉咙， 好的， 有一个方法就是电台也介绍的，中医师说那个反光参呐、黄芪呀、还有那个叫什么党参啊，就泡水喝呀，就保护喉咙啊，要喝温热水。 是， 你们天天都很辛苦。 谢谢你。 也问候飞碟电台的所有听众，都每天都健康、平安、快乐。 谢谢苹果奶奶。 就这样子了哈， 拜拜。 好，辛苦您了哈， 拜 拜。 拜。 在耳边给最深的安慰，然后待在身边听你的眼泪，痛伤了一遍，痛了痛一遍，可想再遇见也能轻轻说。 听到的歌曲好久不见，迷先生 Mixer 这首歌曲 Hey 0223639955 Hey 你好、 欸、马克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 欸、你是，我是那个内湖的义卖， 义卖、 对义卖、然后这里的话我要分享一件今天在公司发生的事，就是我跟旁边的 A 同事诈骗了对面的行销的同事。 什么意思？骗了啥？ 就是我跟旁边的 A 同事，我们今天是生日 啊， 然后我们就是诈骗了对面的那个行销同事一通诈欺。诈骗的方式就是，昨天 A 同事先跟那个对面的行销同事在聊天，他们就提到了说，我明天生日，你相不相信？然后他们就说打赌，如果说我明天生日的话，你请我吃一通诈欺；如果不是的话，我请你吃一通诈欺。然后对面的同事就说，这不行啊，这摆明就是你是差赌的，可是你感觉好像公亲也是世主，所以你不会赢。然后后来的话，他们就是没有下落。后来我就接着说，那不然的话，我们来赌。如果我跟我右边的 A 同事，我们两个人， 我们明天都生日的话，那这样你请我 吃炸鸡，那你要 不要 赌？对。然后那个对面的行销同事就想一想，两个人在同一个组，然后又同一天生日， 好像几率比较低啊、 哦。然后他说好，这个我就赌了。有，后来我们两个就拿证件给他看， 哇、wow ！ 他有说：“天哪，你们太恶心了，都同一天生日。”然后他就说：“你们两个真的是诈骗集团，真是太过分了。”然后结果他今天还是请了我们一桶炸鸡， 很 棒，我们现在吃的还蛮撑的， 很棒。同时也要祝你们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谢谢马克，谢谢马克， 拜拜， 好，拜拜。 趟旅程不怕雨，明天才有方向前进。哎哎哎哎，在古镇老人的幻影，多少人离乡背井。哎哎哎哎，太阳说光阴改变途径，没人说的对，如果都妥协感情，少点贪心，环境变更美。窗外有红雨又期待，那里曾经漫天繁星森林的地带，这相处我不意外，当我睡到醒来，回蓝要到了，奔向列车不能忘呀忘呀，那天能够放下放下，一生的事都在忙呀忙呀，拜托让我多玩几天，奔向列车不如我过好自己的生活，青春又让我想外回合， 是鬼是兽还是我们， 因为我们所以我们同志，因为我们 致所有格格不入的共存者， 所以我们活着， 所以我们痛着。 温柔也是烈火生火，摇滚也是烈似环保链，是人是鬼是兽是我们，慢慢才活着，你的心脏不止一个，我的人生不需要规则，就让我们呼呼睡着，就看月亮圆着曲折， 摇滚缪斯杨乃文光荣降临2019第二波单曲《贵族的挽歌》。 活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吴怡珍医师。若您出现长期慢性腹泻、盗汗、低血糖、反复性胃溃疡、热潮红、心悸、皮肤炎等神经内分泌肿瘤十大症状，请尽速至胃肠内科进行进一步诊断。 台湾诺华关心您。 我家有两个孩子，多亏有费宏泰。让幼儿学前扣除额从25000提高到120000。 对啊，除了夫妻标准扣除额比单身多两倍外，还推动长照特别扣除额，让我们一家三代在明年报税能减轻不少负担。 我是费宏泰，2020拼胜选，我从政25年，用心服务，将您的托付做到最好。 信义南松山立法委员恳请支持费宏泰。 Go Unique Suzuki， 再大的生意 ，carry 全都装得下，再重超有力，会跑更会省油钱。再大的梦想，速回家。本月赏车送独家好礼，快到全台展厅鉴赏。Suzuki。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反复煎熬，被车睡不着，无奈熬。 是 Caris 蔡嘉玲，我的全新创作专辑《小心眼》11月1号正式发行。 我是林宥嘉。 下午的2:57，待会呢整点报时以及新闻过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喽。我们下个小时再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灵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灵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10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灵，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的小腿静脉曲张，每到下午就肿胀无力， 痔疮让我坐立难安，还会排便出血。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其实痔疮和静脉曲张都是属于静脉疾病，只是病灶的部位不同。许多人常因为痔疮难以启齿而延误就诊，直到贫血、脸色发白甚至头晕才去看医生，这时就只能借由手术来治疗。但即使开了刀之后，还是可能会复发。而静脉曲张则是因为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让血液积聚于下肢而导致的症状。通常小腿会感到无力、抽筋或肿胀，严重时甚至会出现静脉溃伤的状况。目前静脉曲张与痔疮的患者，除了可求助于雷射或手术治疗，也可及早服用新型的口服静脉活化剂，或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静脉曲张和痔疮的症状有所改善。 美食化学制药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最快明天后天排案审查。立法院会今天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报告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案，全案特别预算自109年度到115年度岁初共计编列2472亿。朝野立委完成询答之后，担任会议主席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宣布，此案交付财政委员会召集联席会议审查，财委会最快明天后天排案审查。至于国军预估今年底前签署战机采购案发价书，经济部政务次长曾文生答询时说，目前剩下2家公司的供和协议，预计12月上旬可以签署。我国预计以7年的时间向美国采购66架 F-16CD 战机，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关切未来部署。国防部长严德发指出，因应敌情威胁， F-16CD 战机主要部署在台东县，原台东联队 F-5 汰除41架。王定宇也询问 F-16V 战机具备4.5代战机的电子作战航电系统，目前台湾与美国、日本有没有所谓的空中资料链接计划。严德发答复，目前的确是有空中情资分享，此外 F-16V 战机未来也具有区域协同作战的能力。 台北市一家安亲班三年前带着一群学童到新北市土城区弹药库旧址旁的秦堵农场烤肉，就地捡拾水泥砖当炉火架，没想到烤完后水泥砖竟然爆炸，九岁的黄姓男童脸部身体严重炸伤。现场检查发现砖头里包藏陆军未爆的57公里战防弹，而且周边也找到了83块相同的水泥砖。男童家长向陆军司令部还有农场廖姓主人求偿601万。一审判决男童家长败诉，不过二审高等法院今天逆转改判，认定陆军司令部和农场都有疏失，应连带赔偿354万。军方答辩时指出，将 M303 式57公里战防弹用水泥砖固封后投海，是40年代到70年代的方式，当时没有电脑化，查无档案资料，难以认定军方管理疏失。一审判处男童父亲败诉，但是二审逆转改判，案子还可上诉。台中市中区出租套房母子三尸命案，凶嫌陈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先掐死了陈姓女子，再把双胞胎丢入洗衣机闷死。检察官今天率法医解剖验尸，查出死者咽喉断裂，双胞胎口鼻出血，与陈姓男子供词符合，也在洗衣机采到了双胞胎的 DNA， 证明丢入洗衣机闷死。同时比对双胞胎及凶嫌毛发还有血液，今天确认了双胞胎是陈姓男子的亲生儿子。法医采集三名死者血液、胃溶液还有尿液送验，了解有没有生前下药，详细死因需要等鉴定报告出炉才能确定。歌手孙燕姿的经典歌曲《绿光》作词人笔名天天的梁鸿斌，今年初酒驾缓起诉，不到十个月又再次酒驾上路，台北地检署今天依公共危险罪起诉。北检年初考量梁鸿斌初犯，以缴纳国库6万元为条件缓起诉一年，结果梁鸿斌十月中又酒后开车，检察官依公共危险罪起诉，向法院申请简易判决。日本千叶县警方逮捕了7名男女，怀疑他们为了规避消费税，涉嫌将2015年6月在香港购买市价将近9500万日元、大约20公斤的金块，在经台湾走私入境日本。日本放送协会 NHK 今天报道，要带金块入境日本必须支付消费税，如果走私入境之后再加上消费税的价格卖给日本买家，可以获取走私未缴付的8%消费税差额利益。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88点，成为2352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214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点，29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点，96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2点，270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9点，326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3点，指数11520点，成交金额1181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呀呼！ 只有今天，千元现金券等你抢！ 雅虎双十一没有明天购物节，跨店消费满2000折500，三 C 最高折20000，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超级商城， 刷雅虎联名卡最高再送4500。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你的青春之歌时间啦，0223639955。哇，今天一开始就有一通，因为常常都是一开始没有人打，然后到后面急了大家满线以后点不到歌，所以呢，如果你有青春故事想要分享，青春之歌想要点播的话，0223639955。Hello， 你好，你是谁？ 马克，你好，又是光苹果奶奶。刚才哈，我点歌以前，我想跟在刚才那个润喉了。要加彭大海，不需用那个掌声呐、 啊。哦，是彭大海。 对，彭大海。 好的。 哎，黄芪。 好的。 哎呀，反光声。 嗯。 啊，润喉咙，保养，你们的广播人辛苦。还有我点的《青春之歌》嘞，是那个早年那个港星嘛。 嗯。 唱《难得有情人》，我要听那个国语版的。 难得有情人哦， 对，因为朱卫英前面的节目他放的是广东版，那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听，然后就点这首国语版的来听，可以吗？ 我试试，我找找。 因为原先好多年前我电脑版在电脑上有点过国语版的。谢谢您， 拜拜苹果奶 奶。送给所有的飞碟电台的听众听。 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马克。 你的青春之歌背后有什么青春故事呢？欢迎0223639955分享你的青春之歌。真心人，哥哥妹妹有意思，青春之歌，等待一位真心人点播你的青春歌曲，0223639955。Hello， 你好。 嗨，马克，我是天天。 天天，你已经回台湾啦？ 啊，我刚下飞机。 哇！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是那个小虎队的《天苹果乐园》。 好，背后的故事呢？ 那个是我小时候，我已经失去印象了，但是我妈说我刚学会走路没多久，然后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 嗯， 然后她说我会在我爸妈的床上边听这首歌，然后边学那个霹雳虎后空翻。 哦， 但是我长大之后已经失去这个技能了，我不知道怎么翻的。 哦，小时候会翻，因为小时候不害怕、啊、长大以后我们人就会对很多事情越来越害怕。 啊，应该是这样子，没错。 好的，天天。 好的， 待会为你送上喽。 谢谢， 拜拜。 好，感谢，拜拜。 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就算你我自己还是无缘，最难的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不忘今生，最难的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不忘今生。 今生。 最近呢，开始在上空中瑜伽的课，然后就非常非常有感觉，就是人长得越大，其实会越对越多东西感到害怕，对越多东西没有办法放手的信任。譬如说，那就是一块布，挂在天花板的一块布，怎么有可能支撑我的体重，还可以让我在那边翻滚跟倒立呢 ？No， 就是 trust it，trust yourself， 然后相信那一块布。很多小时候我们做到的事情，我们长大都做不到。小时候很纯粹的想法，长大都变得很复杂。但我很确定大家《青春之歌》小时候听到的一定不是这一个版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小虎队在他们的 Best 精选集当中的重新编曲的《青苹果乐园》0223639955。Hello， 你好， 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米粒。 米粒的《青春之歌》是 王力宏的《另一个天堂》。 那这首歌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打工时遇见我很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当时她有男朋友，可是她男朋友对她不是很好。然后有一天我们员工聚餐，然后去唱歌，这是我跟她第一首合唱的歌，这样子。 哎，另一个天堂，其实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啊？ 嗯，五六年前， 五六年前。然后结果后来呢，合唱以后呢， 她现在是我女朋友。 哇，所以有好结果啊。 明年1月14日要结婚了。 哇恭喜恭喜耶。 对。 但那个时候她有男朋友，一起合唱了另一个天堂的话，瞬间对你的好感度就是增温爆表嘛。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中间我也是，她也是在犹豫说要不要跟她的男朋友分手，这样子，对啊，我就是一直在处于说 默默等待、 默默等待的那一 天， 然后默默付出， 天哪， 然后终于有了好结果，这样， 天哪，好，所以五六年了，然后要步入礼堂了，在这边恭喜你们啦， 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 世界重新再会，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更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给的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着。 在你身边。一颗再相遇的精彩，每天每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因为我的幸福坐标，我多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023639955 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青春之歌。 你 好，你是谁啊？ 我是台北的宜萱。 宜萱， 对， 宜萱的青春之歌是 杨静茹的会过去的。 会过去的， 对， 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过去的？ 以前失恋的时候都会听杨静茹这首歌，然后告诉自己说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那现在的你身边有伴吗？ 还没有。 还没有。上一次有伴的时候距今是多久呢？ 什么？ 上一次恋情到现在 很久了，还三年多了。 三年多。所以上一次在听会过去的是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 对啊， 好，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希望找到什么样的伴侣吗？理想情人。 理想情人，其实就不求太多，就是贴心的就好了 啊。你说什么？ 贴心，然后互相扶持。 贴心互相扶持， 对 的人， 对， 成真， 对，成真的人。 好的，这首歌送给你。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我说的是陈真啊，真诚的真求。 新的戒指失了光泽，几年过了呢，沉默着，天快暗了，我们该把往事收拾了，再多说也回不去了，后来的都没关系了，纵然我想起你的某年某天历历还深刻。分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终于我都走完了，慢慢也懂当时不懂，此刻你生疏的温柔触及我结痂的伤口，以前都不能原谅，如今都能笑着说出口。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挫折，曾把你紧紧抱着，紧紧依赖着，紧紧地爱着，离开很不舍得，以为会崩溃的，却在最痛的时刻最感觉清澈，什么都会过去的。 如果现在你的人生也刚好遇到了一个坎儿，那也希望这首歌就当作是宇宙给你的 sign 吧，什么都会过去的。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浮躁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享受，朝朝欢笑，做个好朋友。我看着没表情走在那大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享受。我喜欢开心的感觉，给好心情留一个角落，想想过去，想想未来，回到最初的感动，朝朝幻想我的老朋友。 我的好朋友啊，来自于 DT 陶喆，听到这首歌就是开心，我喜欢。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现在是青春之歌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有没有首歌一听到就能想到哦那个人哦那件事情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 我是小丽。 小丽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那个 Time of My Life。 哈哈哈，什么什么，再一次。 Time of My Life。 那我可能要要求你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咯。 T-I-M-E、 oh, Time of Time of My Life。 Time of My Life。 OK， 对， 好，这首歌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天哪、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听到的歌呢？ 这个那时候是那个一出那个电影叫《热舞时期》， 哈哈哈哈哈。 然后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所私立女校， 哈。 然后我们跟一所公立男校就是联谊， 哈哈。 然后那时候进舞，然后我们就联谊偷偷跑去一栋那个三楼，跟人家那个租借一栋公寓的三楼去跳舞，偷偷的跳舞， 哈， 结果人家报警来， 哈， 然后我们都从三楼爬天翻下来， 哈， 所以很怀念那时候就是进舞然后又觉得很刺激的一次， 哈哈哈哈哈， 就很怀念这首歌 Time of My Life。 对，谢谢你。 Time of Life。 对， Time of Life， 然后是热舞时期的就是电影音乐主题曲。 对， 我需要找一找，等我一下哦。 好， 拜拜。 谢谢，拜。 其实常常呢，就是听到这些学长学姐们、大哥大姐们、叔叔阿姨们讲，就是那个年代说，哦，他们会租一个公寓，然后开 party 这样子，我都会在想，以前啊，或是包括现在，在看就是美国的 YA 片、校园片，然后他们就是趁爸妈不在家的时候，会吆喝说，来哦，来我家开 party 哦。 然后我就反省一下自己的求学生涯过程当中，我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去谁家开一个就是什么豪宅派对、泳池派对都没有。可是，在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的时候，这些哥哥姐姐们、这些学长学姐们、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有过哎。我们是不是活得比较，你知道？其实我们活得比较过去一些呢，就是年代不是应该要越来越开放的吗？再来接听一下电话，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我想点播《青春之歌》。 好的，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是花花，我要点陈淑华的《说你爱我》。 陈淑华吗？ 对呀、啊。 花花姐今天在干嘛？ 我们今天在录影啊，玛丽在我旁边。 哦哟。嗯。好，说你爱我。 说你爱我有什么故事吗？ 哦，对，说你爱我什么故事呢？ 我就是那时候毕业啊，然后也没有工作，每天在外面一直游荡，然后外面的店家都会放这首歌，反正不是什么光荣的故事啦。 是他的潘若迪的定天剧。 没有潘若迪，那是之后的事情啦。对， 嗯，好好好好。 你有工作都在路上干嘛？我就一直吃东西啊，然后看路人，然后买麦当劳。 音乐吹笛子，吹潘若迪。 这是广播啦。那刚刚说那个脏话是张立东、嗯、 他没有说到脏话啦，没有，我们都没有听到。 他只有说你爱吹笛子。你这是一种乐器啊，陶冶性情还不错啦。嗯， 送给花花姐啦。 啊，谢谢马克，爱你哦。 拜拜， 哇，拜拜。 天，你的话来牵我。 打电话进来说吧，用你最甜蜜的话来将所有在飞碟联播网的听众的耳朵融化。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歌会让你马上咻瞬间回到你的青春时期吗？ 像只马，意大利面撒芝麻，怎么能够放过它？想要你的身体，不要你的花裙，一见就爱上你的 tasty devil lips。看不到我没有关系，凶我也没有关系，就算脸是丑的，你的头发还是想象你。脚下生气的时候会爆炸，炸完变成爆米花，既然有了爆米花，你跟我去看个电影吧。想要你的身体，不要你的花裙，一见就爱上你的 tasty devil lips。 看不到我没有关系，凶我也没有关系，就算脸是丑的，你 即将呢要登上小巨蛋，在明年的时候，他们是宇宙人，这首歌就叫做《花花》。02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哎，你好，我想要点一首《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Simon and Garfunkel 的《The Bridge Over the Troubled Water》，横渡恶水之大桥。 那这首歌的青春故事是什么呢？ 我很小的时候在台湾听过，后来我留学出国的时候，有一次在荷兰的火车站听到，刹那间呢非常感动，好像回到了台湾一样。虽然这首歌并不是跟台湾有什么关联，但跟我的幼年的记忆有关联。 好的，等一下帮你找找哦。 好， 拜拜， 谢谢。 青春之歌， 今天的青春之歌看来就要用两首非常怀旧的歌曲来做 ending 咯。 Time of my life, no, I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Yes, I swear, it's a truth,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Rosa,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owe so long. Now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to stand by me. We saw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and we felt this magical battle. 时期 Dirty Dancing The Time of My Life， 我的生命当中的那一段时光，也就是每周呢在这个时候的青春之歌，想要请你回忆起的那一段时光，那一段在你人生当中觉得辉煌灿烂记忆难以抹灭的时光， The Time of Your Life。 这首歌曲来自于 Simon and Garfunkel。 When you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Oh, when times ge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 Oh, when darkness comes.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灵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灵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十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灵。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本阳体统呢？夹走啦！哎，你家没得住堂啊？你唔会行咯？ 银币银福卡有电微电脑啊，是电话有冷气、超市、体统、三态安全协同功能。唔记地上的体统，外面唔会塞。出厂福卡有去改啊，是安全防护面。 微电脑啊，是贝尔城贴钱，一张也用一笔加币的钱，就做得舒服，全家的平安。家乡啊，是公司申请来电哦。 电话电脑啊，是贝尔安全神经，神发唔会冷气。 以上广告由电子铺能源局提供。 请注意，108课纲的实施将大幅改变升学考试的出题方向。你的孩子准备好了吗？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17年来，我们的教学核心就是帮助孩子全面启动阅读理解与思考判读的关键学习力，让孩子学会用最有效的记忆战胜108课纲最灵活的命题。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优酷华语经典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许丽杰《痊愈》，第四名魏佳莹《我还是不懂》，第三名陆嘉欣《落落大方》，第二名张震岳《贪心》，第一名 萧煌奇，天亮就分手。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过站不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Z 圈张志成发行了最新的作品啦，这首歌曲叫做《我本来就难搞》，也用这首歌曲跟各位说声再见，说声午安晚安，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喽。 你都没做好，我才要念，别在背后翻我白眼，你不自觉，我才要傻眼。为何不直接老在转圈，能不能够快说重点，人生太短，我没有时间。我的朋友全都对我没意见，我很抱歉无法随便装亲切，真心的就 say hi， 假的只好说拜，反正我就长了这副嘴脸。谁跟你说我本来就难搞，我的火爆不是无理取闹，你不喜欢不表示我不好玩，没知道我有我的那一套。为何不直接老在转圈，能不能够快说重点，人生太短，我没有时间。无法随便装亲切，真心的就 say hi， 假的只好说拜，反正我就长了这副嘴脸。谁跟你说我本来就难搞，我的火爆不是无理取闹，你不喜欢不表示我不好玩，没知道我有我的那一笑。 发现真爱，发现波切利。 When did the light go out? When did my heart stop dreaming of someone new? Alone inside my doubt, somewhere. 媲美上帝的美声，安德烈·波切利。全球累积8000万专辑销售，空降英美冠军，跨界大碟 C 真好，感动收入与艾莉高登、珍妮佛加纳等五首全新单曲。求安德烈·波切利、艾莉·高登最新主打《发现真爱》。